欢迎收听 FM 9487，我是 Dennis， 我是 Cassie。 你是87 Cassie 吧？你不是说是这样吗？ 我不想针对你的言论做什么评论。 好，我们现在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迟到。 想到迟到这个很可怕哎、欸， 你最擅长的主题啊， 我不敢来聊。 你最擅长的主题啊，你刚才来录音的时候不就迟到了？ 没有，我今天只迟到不到十分钟。 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我自己 也还没准备好吧？ 因为我今天没有迟到，是因为我在家啦，所以我根本本来就不会迟到、啊。 你根本在家里，你就 随时都是准备好的、 啊。对啊。 而且我们今天想说，反正这个主题啊，就是要有一个是很准时的人，跟一个迟到狂这样子。那就我们两个刚好都是迟到的那个人，所以我就没办法做那个辩论，知道吗？我现在是要把我们的行为合理化。 我们现在很紧张，因为根本没有人，就是没有一个非常准时的人来跟我们辩论，然后我们等一下这个节目就会歪掉。 我怕这个节目会走偏，然后就是把这个我们的行为合理化。 因为讲到这个啊，就是最近啊，就是今年的一个试调，就是中山大学他们就是做一个试调，就是你最多可以容忍跟你就是跟你约的对象他迟到多久？觉得一般人大概可以等多久啊？ 应该五到十分钟可以吧？ 这么少吗？ 对啊，五到十分钟还好吧，反正就是滑个手 机。那如果是约会对象嘞？ 约会对象，我是尽量前面不会迟到啦。 那如果对方迟到超过十分钟，你会走吗？ 我会忍。如果是 暧昧对象， 暧昧对象可以啊。当然你不能那么早 就露出原形啊，就大概容忍一下，而且你要装说哦，就是哦，我也刚到而已这样子、啊。 那如果是朋友呢？ 如果是朋友，我就直接走人。我就 直接走人吗？ 我说你给我请客哦，看 哦，就凹凹对方， 对啊，就是对，就是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啊。那你那个研究是 好可怕，当你朋友很辛苦哎、欸， 压力非常的大，知道吗？ 对，因为这个研究就是说呢，57%的人他们可以接受对方迟到十分钟以内，那另外有21.3%的人他们可以接受迟到半个小时哎、欸，所以其实还21.3%， 那也蛮多的、啊、 对，那因为这个受访者总共有1250位，所以21.3%的人可以接受迟到半小时，其实蛮多的， 只有400多位的意思。 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我很蛮常迟到大概20-30分钟。 那你的朋友都有办法？ 他们没生气，就是他们真的 没有生气。那他们是这21.3%的人。 对啊，我觉得20-30分钟还可以，如果是去那种什么餐厅之类，我就说哦、啊，你们先吃啊。 对，就是你们先点 啊， 然后我等一下再过去点这样子。 反正你们先吃先赢啊，我没有怎么样，我也没跟你多，我也没跟你多。 重点是坐下一起聊天好吗？ 我没说我要少付钱。 没有，而且但是呢，虽然有21.3%的人可以接受迟到半小时，但也有2.3%的人他们是对于迟到零容忍的。 怎么那么小心眼呢、啊欸、 可能就直接走人哦、 喔欸、 就说哎、欸，我到了，然后对方在准就是约好的时间没有到就直接走掉。 我是没有遇过这样的人，这样好可怕哦、喔、 但我觉得不会那么夸张啊。 我是遇过就是 可能很生气，可能不会走掉，但可能心里会很生气，然后那一顿饭就吃得不愉快。 应该是不至于吧，如果这样子压力也太大了吧。我是遇过就是会提早很早，例如说我跟他约2:30，他可能2:20就会到了。 嗯， 但是他也没有催我，就是 他只是习惯早到，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嗯、 就他不会跟我说哎、欸、我已经到了，因为他如果跟我讲话我就会把他臭骂一顿。你说你今天找到干嘛？关我屁事。 找到的人就是没办法、啊、 对，你可以找到，但是 你可以 去逛逛啊，你 你 可以不要这边只有等我啊。 对 啊， 但是就是说其实有时候迟到不是个人的问题，可能是路上突然塞车或是遇到什么 交通状况， 而且就其实假日的时候哪里都很多人，如果你开车出门，除非你提早，不然其实你找车位什么的也会浪费一堆时间啊。 对啊，但是他们就会说你可以提早出门、啊、但重点就是没办法提早出门啊。你只要一要到出门的时间就开始变得很慌张，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就会东漏一个西漏一个啊。 那因为他们就是有做调查，就是迟到的人他们都会说，就是不敢说自己睡过头，或不敢说自己就是在家里摸太久，他们就会用就一些理由来就是说嘛， 掩饰这样子啊。 那 你 说最常见的理由吗？ 没有。那你觉得什么理由你可以接受？就是一找不到停车位，二车子没有了我要先去加油，三出门前突然肚子很痛去上厕所，你觉得哪个你可以接受？ 一把停车位，因为真的很难找啊， 找 其他两个都可以去死、啊、 可是不是，可是 突然 奢侈没有，你早就出发前就知道、啊、 可是出门前突然肚子很痛， 我就说那你就 这没办法、啊、 我就说你在家休息你就不要来， 怎么可能，他很想要跟你聚会，不是啊，这肚子很痛是生理的不舒服，那没办法忍，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接受、欸、就是如果等他超过半小时 我可以接受，那 他说他肚子很痛， 但是看他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如果还是表现得很正常的话， 你说他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大吃 大 喝， 大吃大喝，我说、欸、不是肚子痛吗，如果 你 就是表现出很想跟你， 已经拉完了啊， 已经拉完很舒畅了，是不是？ 对，所以可以大吃。 那就腹 泻，我觉得心理生理这种我都可以， 可以就是不要太长。可是通常我也不是，我不会听到别人迟到的理由，因为我都是迟到的那个人。 对，是没错，你迟到的记录就是非常， 我迟到不会 有借口、啊。我们两个人的家就在附近，走路大概3分钟到5分钟，然后我们可能每次要约出去玩。然后就是可能我开车好了，然后他先来我家跟我会合，他都会说我出门咯，就好像我要开始下楼准备要去开车，结果其实他还在家里，10分钟后才真的真正出门。 对啊，我就是说我在我， 那你没有出门为什么要说自己出门了呢？ 因为我预计你会迟到，所以我先提醒你我已经出门，让你有压力啊，然后我就会开始制造一些假象，例如说假装拍一张自拍之类的，但其实都是准备好的这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出门了，然后那时候我可能还在弄头发，我就说哦，我也好啦，我要下楼了。其实我还在弄头发。 对，但是我们就配合得很好，我们会刚好撞见对方啊，就是我们刚好，例如说一起迟到10分钟，一起迟到20分钟这样子。 然后一起下楼的时候刚好差不多都时间， 对啊，这样子不是很好吗？就是聊 这什么歪理？ 了解朋友的习性啊， 笑死。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来聊，就是你遇过就是朋友迟到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对、 就是， 其实这个真的很难讲。 应该是我们迟到，然后朋友的反应吧。 我曾经哦、喔，有让朋友等到大概 等过最久的时间是 分钟吧，就不是男女朋友，是朋友，就是等过40分钟、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心里会很不好意思，就是真的。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群朋友约。你让一群朋友等40分钟是还好，因为他们可以先吃饭聊天。 你要看场合， 但如果是哦对，但如果是单独的，对方势必一定是等你的那一个，所以我就会开始很不好意思，然后可能到现场。 那你那次是为什么迟到那么久？ 就可能也是睡过头啊。 我现在开始训话起来了，我现在是站在准时那一方。 就可能也是睡过头，然后就是非常不好意思。 那你到的时候，你有跟他就是？ 有，我就会道歉，直接道歉，就是说自己真的睡过头，而且我不太会有什么理由，我就会说、啊、不好意思，我真的睡过头。 那你那次是要去做什么？ 就只是去咖啡厅喝咖啡。 那这样就不行，因为他就必须等你才一起进去啊。 他可以先进去做啊， 因为有些可能有限时间之类的。 对，所以这部分蛮不好意思的。但如果今天是要出去玩，我们要赶几点几分的车，那个我真的不会迟到， 那就没办法。 这个真的会让我心里有一点压力，对，或者看电影，那个是真的不能迟到，我就不会。对啊， 我让朋友等过最久好像是好像有到一个小时、欸， 一个小时。 可是因为那个是就是我一群朋友，我们要出去玩啊，然后 去哪里玩？是要就是开车的， 就是开车那种，然后他来我楼下等我，然后就 他等一个小时， 我就骗他说， 那你有请他上来坐坐吗？ 因为我一直跟他说我快好快好这样子， 嗯、 然后就讲了大概2次，但是最后我下去的时间，我本来是跟他约7点半，然后但我最后下去时间已经是快8点半。 那他 也 应该已经开车走人了。 他就我下去的时候，他就说，哎、欸，你家公园我都那个绕得很熟了，因为我家附近刚好是一个公园，他说你家附近我都绕得很熟了这样子。 那所以是。 就他也没有，我就说哦，那走吧。 下次可以在公园埋伏。 完全没有解释，他也没有问说我为什么迟到了，我也没有解释，反正我就这样就走了。 哦、oh, ， 对啊， 好， 对啊，我觉得男生之间好像还 你这样不行，因为我觉得男生其实男生不太会迟到才对。 是吗？ 是吗？因为我好像跟男生出去都是他们等我比较多，就是我真的觉得台湾男生是不太会迟到的、欸。而且还会提早到， 跟女生约会吧。 嗯，所以你说他们平常跟自己的兄弟们都是大迟到一场？ 没有，我是跟就是当兵的朋友出去啊。 嗯， 对啊，我想说应该，因为他 是那为什么你可以让别人等，别人等， 没有， 就是你可以给别人等，然后别人要就让你等的时候，你就很不开心，很不爽。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怎么办？ 还在那边暴怒。 没有，而且那次一个小时我有想说，哎、欸，我就来，我还小小检讨自己，因为如果别人没有讲什么，我还反而自己会觉得心虚，你知道吗？ 那如果对方跟你道歉呢，你可以接受吗？ 我可以接受啊，但是就是会那个、啊、让他知道下次不敢再 请你吃饭吗 之类的，就是他付出代价。没有，是说那次让我朋友等一个小时，我回去还要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就他也都没讲什么，我想说反而自己还心虚，你知道吗？如果别人讲说什么迟到，我可能还会那个更不要脸这样。 那他可能是真的因为晚出门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也没有什么。 没有，他确实就到了。然后反正我后来就想说，为什么我到底为什么那么容易迟到？就是例如说我那天是约，好像是约六点，哎、欸、七点半吧。然后我就在家这样一直躺，我就从下午就没事，就在那边睡午觉、啊。 没事还不快起来准备？ 就睡午觉啊，然后就是起来不知道干嘛，就那边东摸摸西摸摸，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大概我也没有干嘛，我就大概七点半的话，我七点再开始准备就好了。就我就继续在那边摸来摸去，摸到最后我七点半才开始准备。然后七点半开始准备之后嘞，就开始弄，一直狂弄狂弄狂弄。然后因为我可能要去比较像去台中或去很远的地方，我就开始打包行李什么，我就想，哎、欸，我想说。我昨天明就想过我已经要带什么东西，然后 现场一塌糊涂。 到那个七点半那时候，我已经脑袋已经一片混乱，然后带这一件，然后带那一件，然后东丢西丢这样子，就拖了一个小时啊。然后到出门前，我想越慌张的时候越容易出错。 可是这样你应该要补偿他吧，就是请他吃饭。 你知道 我那天到出门前，我已经手上已经两大袋，因为好像去台中包。 只是去个台中而已，你以为你要出国？ 没有，那时候冬天。 是不是嗯。 然后就那时候就提两大袋，然后我一出门就念，我就念一个口诀，就是手机、钱包、钥匙。结果我就发现手那个钥匙没带，就放在房间，我又再冲进去拿。他、啊、冲进去拿再出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那么累？ 搞得很狼狈啊、 明明一整天都没事啊。 搞得超级狼狈，然后那个钥匙。拿出来之后换手机没拿，又再冲进去一次，我就这样一直冲来冲去，然后到楼下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了。 那你朋友应该？ 我朋友就不好意思讲什么，看我整个今天那个头发都很乱这样子啊，这整个很狼狈啊， 很好笑啊、欸。因为通常呢，就是迟到就算了，那你觉得就是你愿意接受对方怎样的补偿才可以让你气消？其实我觉得就是吃一顿饭， 就请吃饭、啊、 或喝饮料， 或者请个饮料。因为我知道我就可能有时候就请个饮料这样子啊。 对啊， 我觉得还好。 我也觉得大概就是喝个饮料，因为你要别人请你吃整顿饭，好像又怪怪的，就没那么严重， 因为感觉没犯那么严重的错误 啊。 对， 反正就是朋友之间就是只要双方都可以就好了。 那如果今天是你。面交卖东西， 面交 你有卖过你自己的东西吧？就是用面交的方式。 啊、面交绝对不可能迟到，我跟你讲，我面交都超准时，我还会提早到那边，因为面交都是要当场付钱的、啊。如果你迟到，他就给你溜走，你钱就没收到啦、啊，这样不是你吃亏吗？然后到时候如果你赖他，或是你跟他联络，他就说哦，因为你迟到，所以我走了。 那你面交的时候，对方有迟到过吗？ 也没有哎、欸， 都没有，都很准时的在指定的地点。 对啊，因为我之前上次面交那个手机啊， 嗯， 我就超级准时到，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那么准时，我还提早五分钟，就那个人还真的给我到了， 然后 就当场在那边面交手 机。那我其实很好奇，因为我没有跟别人面交过，那你们面交的时候都怎么找到对方的呢？ 那次面交就是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可是我一开始以为她是男生，因为她的大头照。就是比较穿比较帅气风格，这样、 嗯、 就是爱迪达。 那这样更找不到对方、啊。 对，我本来以为她是个女的，然后我到现场之后，她也说她到了，但是我就是没有看到她，因为我一直想象她应该是个男的。 嗯。 但她现场打扮又好像就不是那么中性這樣 子。那她主动走。 然后是她说什么？她还在她就是她在站在她机车旁边，那我就刚好看到路上有一台机车，她就在旁边走过去说：“哎、欸，你是那个？” 她说：“手机、 就是， 手机。” 我还讲账号，她账号叫什么？叉叉叉叉叉。我说：“你是就是叉叉叉叉叉这样吗？”她说：“哦，对啊。” 这什么奇怪的？ 超奇怪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她名字叫什么，我就讲她账号。 怎么觉得有点有趣？ 人家见网友的感觉。 对啊。 然后重点是她那个手机啊，就拿过去，我就跟她说：“哦，我这个我来帮你检查一下。”就说：“哦，什么什么。”她就也都不讲话，她就酷酷的那种人，然后她都不讲话。然后就自己在那边弄，我就当场在那边罚站十分钟、欸、 你说他检查手机， 检查、 啊， 例如说指纹功能有没有正常啊， 嗯、 然后拍照有没有录影有没有正常啊，然后我跟他讲说我可以帮他给他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什么之类、 嗯， 因为他之前用的不是 iPhone， 他是用好像是 Android 系统的、 嗯， 他可能不大熟悉，但他坚持要自己弄， 很好啊， 然后就是、 我觉得这样很好，很独立。 然后我跟他讲什么，他都是哦，然后就当场站在那边看他检查十分钟、欸， 很好啊。 我在那边罚站，就这样站着看着他、欸， 没办法，你是卖家。 对啊，我就为了那个8000块，我就这样子在那边给我罚站。 所以最后检查完没问题，就说好谢谢，然后期待你下次光临。 然后我就说谢谢，然后他就开始拿钱给我啊，然后他就从他皮夹抽了一叠出来、 嗯， 然后我就这样。算了一下，少1000块。 少一千？ 对， 你是 我卖8000块，就里面他只有那一碟只有7000。我说，哎、欸，好像少1000块。他说， 然后、 哦、是吗？他说只有，他说里面只有7000吗？我说对，我就算给他看。他说，哦，那我再拿1000给你。 那我那时候本来想说算了，就收7000好了，反正 你就不要跟人家计较啊。 因为他感觉是一个他是大学生啦，他可能刚打工之类的。 那你还跟人家多收1000？ 那我想说，我只是就说少1000啦，就真的少1000啊。 因为其实面交其实准时很重要，因为面交就很像工作嘛，就是其实不太能迟到的。那你觉得你到了现场面交的时候，对方就是都没有出现，那迟到多久你会觉得说可能对方没有要来了？ 我会等10分钟，我 十分钟就会就决定对方， 我会不停 不会来， 不停打给他。 哦，就是会，哦， 对， 你们都有联系的方式。 我确定他有要来啊，他如果没有来，我就马上把他复评啊， 哦， 把他关到爆啊。 可以给复评啊？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就去他网页留一颗星啊，就说这个人就是跟人家约面交，然后都没出现什么啊，然后以后别人看到他的那个评价，就会考虑要不要跟面交这样。 哦，了解。 当然要给他灌到爆啊！我还设假账号。 那如果他说等我拜托，就是在路上迟到，那可能要需要30分钟这样。 我就说那改天好了，因为我也有事情，我也是不是那么 改天。可是改天再约出来一次很麻烦哎，欸。 我觉得我不会等到半小时，我觉得太久 了。那你这个人就是那百分之就是几趴， 我就是2%那个零容忍，然后别人就必须容忍我啊。 对啊， 就是 因为通常如果我觉得他有跟我讲，事先跟我讲他可能迟到的原因，我觉得或许我可以去附近走走，然后等他。 要看我没有时间啊，因为如果那天我真的是， 啊，还有其他事情的话 ，因为我通常都是约。可能下午，然后晚上去吃饭那种。 哦，那可能就 不会特地面交这样子。 嗯，对啊。 所以你的朋友都没有那个吗？因为你迟到，然后就生气发火？ 没有，因为我觉得跟朋友好像真的不太会生气，因为我自己等别人，等我朋友，我好像也可以等到30分钟到1小时是没问题。 你有等过那么久吗？ 我有等过30分钟以上的，都快1个小时，然后。我可能心里会有点不爽，然后会就是在就是私讯对方，就是斥责对方，就说你真的很夸张哎，这不迟到什么的。 因为你们女生感觉 很容易迟到，但是真的不会到生气，因为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好生气，因为他早来你们还是要约，晚来还是要约，其实是还好了，我自己觉得是还好。 而且我最近就是好像就是前几个月吧，因为我朋友都很习惯我就是会迟到，不管约哪里，就是离我家很近，我也是会迟到。就已经变一个惯性 了。有人就说住越近越容易迟到。 对，就是真的是这样。而且然后他们就是很习惯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前阵子就是我们又约一次，然后他们就说我又再进化这样子，就说我的功力又再更上一层。因为那天是约我家附近的麻辣锅店， 然后整个迟到更久。 然后我们约6点半，我想说那间麻辣锅店我就算用走的也不过10分钟就到了，我可以坐公车去啦，那个更快。但是如果我用就算用走的最慢的方法也才10分钟而已，那我想说那我就6点10分开始准备好了，因为也没什么要带，我可能就带个钱包手机钥匙就可以出门了。就那天就是也是在那边睡午觉，然后醒来已经6点半，我想说完蛋了，然后想说我现在马上就要故作镇定，我就把手机钱包钥匙拿起来，我就开始戴个帽子我就出门了。 然后该不会什么又忘了带了吧？ 马上接到，因为我跟三个朋友约，其中一个已经他就是提很超级会提早到那种，他就打给我，他6点半准时打给我说我已经到了，我要先进去哦。然后就已经预设立场，我会迟到，他也没问说你们在里面这样。然后就说哦，你先进去啊这样子。然后过不久又另外一个朋友打来说你该不会又迟到了吧？他说我已经到了，我要进去了这样子。我说你进去啊，我已经在里面啦。 结果 但是 你说你在里面， 对，我就而且我的语气就是超级理所当然，我说我已经在里面了，在干嘛的感觉。我说我已经在里面啦。你赶紧来啊！因为想说他应该也还没到，他只是在测试我而已。而且其实那时候我正在 什么东西？ 我那时候正在路中间而已，我根本就还没有到，我就是在路上而已，可能还有5分钟。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好死不死，他就真的给我到了，他就进去说你没有在里面啊，我只有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啊。 嗯， 我说我在厕所里面，你要干嘛？你不能先吃吗？我还这样子，我说我在厕所里面，你先点，你先吃啊，我等下就出来了。 你这是骗人的一个高， 而且我完全就是完全 高等境界， 零零一秒的反应，我说我在厕所里面啊。 好啊， 我连我自己都 不眨眼， 我都被我自己吓到，想说我怎么会掰出这种那个这么高端的理由这样。 但我觉得你朋友最后没生气，真的是。 因为我也没迟到很久，我又迟到10分钟。 哦，那还好。 只是说我那时候进去， 他该不会冲去厕所找你？ 没有，他就说好，我先吃啊，等你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后来我到店里面的时候，那自动门打开，因为那个他门口离那个装酱料的地方很近。 嗯。 我进去刚好被他撞 然后他看到你从外面进来， 你怎么从外面进来？我说对啊，我本来就还没到啊。 傻眼，最后 还没到啊。 承认， 我说你们先吃啊，你们不是吃得很开心吗？他说哦，好了。 他们应该很想翻你白眼。 对，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见到面就没事了嘛。 但我觉得，朋友和情人好像又不太一样，因为就是如果是你的另一半，好像那个标准也会不一样，对不对？ 对啊，因为约会的话就比较不敢迟到。 但如果你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呢？ 就是对啊，就是男女朋友约会，或是 不是暧昧，因为暧昧对象大概可以等30分钟到一个小时不是问题。但如果已经是男女朋友， 没有， 你有办法吗？ 我觉得暧昧对象我更不会迟到。 对啊， 因为你给人家第一印象就， 那你等对方呢？ 我等对方我会等比较久，我可以等 暧昧对象，对不对？ 10分钟以上可以。 嗯， 因为女生可能要，她可能为了跟你见面，她要去弄头发、啊、化妆，那我也觉得说，哦，那她是很重视这个约的，她、 嗯、 不是就是随便就这样出来。 那如果是男女朋友呢？ 男女朋友就看交往多久了， 就是如果差不多一年这样子， 一开始就是大概就是可能10几分钟吧，可能越后面就迟到越久吧。 你说你吗？ 就是、对啊，就越来越随便。 那对方呢？如果迟到你会生气吗？如果是已经交往一段时间的？ 可是我觉得我遇过的，因为毕竟我也单身一段时间，只要是要掀起我的伤痛，是不是？单身大概一年多了吧。那以我过往经验的话，我大概是约会大概超过半年之后，觉得超过大概3个月，觉得固态复萌了。 我觉得我 就一开始会装得比较好，然后后来就开始迟到越来越久， 就是露出原形。 对， 但我觉得我很，就是我觉得对我的另一半很不好意思，就是我历年的交往经验，我都觉得。朋友我可以等超过10分钟以上没问题，但如果是男友， 你对男友很苛刻、啊、 对，为什么我对男友的要求就是我觉得可以迟到，但如果迟到大概20分钟我就会很生气，就是必要补偿我这样。没有，就是 应该只要迟到就需要 也 顿饭就需要他付 钱。没有不会，就是现在脾气我比较好一点，但我觉得我对于就是另一半好像会比朋友还要严格，这个部分我觉得我真的很抱歉。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真的我不管对朋友或对另一半其实我都蛮容易迟到的，你也知道。 我知道， 然后呢 我 觉得历年来我的另一半都还蛮能忍受这件事情的，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我迟到而生气过，而且有那种等超过一个小时的都没关系。 女生比较容易被原谅， 但你有办法原谅你女友就是迟到一个小时吗？ 我当然没办法，但是就是会看他是什么原因啊。如果他 太，但如果就说睡过头 嘞，如果是 长期都这样，当然就不行。那如果一次两次，但 自从我那一次让对方等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觉得对方没生气，就会觉得心怀感激，然后就觉得下次不能再这样。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克制自己，就是一定要尽量准时。 可你算是每次都迟到吧？约会 就大概5到10分钟，5到10分钟这样子，还好。 5到10分钟还好，就是那个火就是大概。 没有 准备要上来的，如果我看到你出来讲哦算了，反正10分钟内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常常也下班会约嘛、 啊、 然后因为我下班时间比较晚，所以其实你都是要等我的。 但是我 还好，你也等得很自然啊。 我还好， 因为毕竟是工作嘛， 我很多东西可以逛，而且我知道因为你是比较晚下班，所以我就不会，就不是你个人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你下班过来班就是这个时间。 对啊， 我就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是那种私下的约，就如果迟到太久就是真的不行。 那在工作上呢？ 工作上的话，其实我面试，例如说像面试是绝对不能迟到， 面试一定不能迟到。 但是工作的话，有时候真的迟到1-2分钟，真的觉得无所谓。 你说工作吗？ 对啊，就是。 那你的老板有办法无所谓？ 但是我的老板，因为我本身是在外商公司上班，我理所当然觉得我老板应该是比较西方思想，他不会去在意那种斤斤计较几分钟这样子。但结果我出乎我意料之外，是我老板超级在乎。就是出缺席的记录，他会有一张单子，然后就会写说哦你几分几秒到这样子、 嗯、 然后 好可怕、 啊、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 哦、 我就想说哦反正应该也不会怎么样这样子，就他就是每个月会给你一张表，就说哦你迟到了几分，我就说五分，你总共迟到5分35秒，他会用5分35秒这个比例去计算扣你的薪水哦。 哇，他好， 就是算到那么细， 好精细哦。 我想说这间公司是要倒闭了，是不是还有时间给我去算这些东西？ 所以是迟到一分钟就还是要扣钱？ 迟到一分钟就是要扣钱， 因为一般不是会有什么一个月可以大概总计几分钟是可以容忍的？ 没有，完全零容忍，就是迟到一分钟，他就是照比例去扣你的，怎么可能？ 那表示你老板是很守纪律的，就是 他 很注重时间观念。好了，现在吃到这边批评你老板是不是？ 就是你知道斤斤计较吧， 但我觉得工作上尽量不要迟到，因为毕竟你是领别人薪水的嘛。但如果今天是要去跟客户吃饭谈一些生意的， 那绝对不可能迟到，因为 不可能迟到， 那是攸关工作表现。 就算你平常是一个爱迟到的人， 对，但这时候我就皮就会绷很紧，因为这是攸关你工作的表现。 对， 那而且你知道我老板多夸张吗？我现在讲上瘾，我现在开始狂批评。我 希望老板先不要看得 断。我这个频道我就是要寄给他，我跟你讲。然后就是我，你知道，就是那时候他每个月都发那个表嘛，那我就想说，就是照比例扣钱，就这样子嘛。那反正我也付出代价，我迟到一分钟，我就确实付了我一分钟的薪水，那这样 OK 了，吧，就抵消了。结果呢，到年底的时候，就工作一年的时候，到年底的时候呢，我就被老板叫进去了。然后我想说是要，因为我那一年的业绩就还不错这样子，我想说哦是要来特别表扬我，是要发额外的年终，因为我们业界有个习俗，就是可能表现好，他会再额外给你一些黑包这样子，就是他另外的钱。我想说啊，该不会进来就要拿到这些钱了吧？就一进去他就说，就是他也先故意先讲好的哦，就是他心机也是蛮重，他就说哦 ，Dennis 啊，你表现工作表现非常好了，我们几个老板都很喜欢你这样子，觉得你在工作上表现很好，但是你这个月他就给，这你知道就像很像那个新剧变脸一样，突然就这样拉一个脸，就是突然说，但是你知道你今年迟到多少次吗？我想说几次我也没有注意，我说 哦太多次了， 我就有点傻住，我说这样子，他说你今年迟到了。好像我忘记多少，好像快30次吧。 一年30次， 那我 一个月大概2-3次。 乍听之下好像很多，对不对？其实根本还好，因为你一个月迟到一次，就已经12次了。 对啊， 那 所以你大概一个月迟到3次左右啊？ 没有到，就是好像20几到30这样子，反正就可能平均大概2次左右吧，24次这样子。他说你迟到了快三，他说你迟到了，今年快迟到了30次哎。我说哦， 所以， 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会希望你如果可以不要迟到的话会更好，这样子，就对于工作表现，我想说， 结果被叫进去根本不是为了表扬， 对，我想说前面啊，前面 重点是迟到， 那前面那个说什么表现很好，那个怎么就这样就没了，就讲个两句， 好了，那也可以出去了， 对，然后马上变脸说啊，你迟到三几次，你家里是住很远吗？就是一连串这样审问我，我想说压力也太大吧，我说好啊，那我现在就是，所以你想要找的一个人是就是每天都准时8:59到公司，然后。那个业绩是挂单这样子吗？我觉得说不用这么 serious， 就其实可以容忍一下。 对，就你看， 啊、 你要综合这个，例如说我是老板，就综合这个人，他如果表现的真的很好，那他如果平常迟到个5分钟，我就算了，我不会去计较、 啊， 因为他就是我如果那5分钟让他心情比较好上班，然后给我很好的业绩，帮公司赚更多钱，不是更好吗？ 那如果今天是你要等你的客户，你觉得你可以等多久？ 如果我要赚他的 钱，你有求于他的那 种，我有求于他，我就是不管多久就等了， 就2-3个小时都随 便。对啊，如果他还中途给我取消，我也说哦没关系，那我 下次再 约这样子，就不要让他有压力。就是当然啦，因为你要赚钱， 对啊， 就是要这样子啊。 所以其实就是自己爱迟到，然后其实就是在不同的状况下都会有不同的容忍度，对不 对？ 对 啊，我不是 这个调查 不是人人都像你公司都没有在看出缺席啊，不是每天都迟到半小时、啊。 我没有，因为我们公司也是外商，就是也是很 free 的、啊，所以其实是还好。但我觉得，综合评估下来，我个人不论是朋友啊，就是朋友，另一半或是工作上，我觉得我虽然爱迟到，但我不会迟到到太夸张。的那种人，我自己 没有你不是昨天上班就迟到半小时吗？ 没有、啊，因为就是公司比较 free， 所以大家都会比较就是没那么的准时，但就是还是会在指定的时间就是 on duty， 完成你的工作， 所以是没关系的。 没有、啊、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就是如果以后我自己有自己的公司，我会去看这个人的个性。如果说他迟到是为了想要那种贪小便宜，或者他根本没有心思在工作上。然后我就会对他比较严苛，但是如果他的表现很好，但是如果他就是偶尔迟到，他可能 你看，如果就为了赶这个九点，我搞得这样气喘吁吁， 啊， 我真正平复下来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已经十点了或什么。那如果你今天让我迟到个五分钟，那我再吃个早餐，这样很悠闲这样子，如果剩下的八小时，我都很认真上班呐，啊，就是我整个心情是很好的，有没有？ 我能理解，因为所以说嘛，我们今天这样聊下来啊，其实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来反驳我们两个， 啊，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以迟到为 我们两个就是以迟到为名的， 啊， 我们就是 对啊，我 们就是恶名昭彰， 我们怎么讲啊，都是说迟到是合理的，我们觉得迟到 但是该准时就准时， 对，就是其实看场合吧， 对，就是面试或是工作上你要给别人很好的印象你就必须要准时，那这种朋友的或是家人然后情人之间就是互相体谅一下嘛，因为有时候你迟到一下有时候我迟到一下其实我没有关系， 嗯， 不要太夸张，不要那种睡过头然后整个局都没了，这样子就不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就是支持不迟到准时的人来反驳我们？ 应该没有这种人吧，我们有线上 有，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有迟到经验的啦，就不可能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迟到过， 啊，哦对，然后 我另外加嘛，就是要教大家如果工作的时候迟到的 時候你说要讲什么理由吗， 就是你要怎么去让自己整个气场是稳定的，就是你因为你迟到就很惊慌，但是你 现在要在那边乱讲， 例如说我每周都要开晨会，然后那晨会是很凝重的，就是可能大家很多有老板在，然后国外还有一些连线这样子，然后我因为我们公司开会就是很早，八点半就要到了，然后我们家过去就是公车又是这样很难等就对了，所以我有时候就小小迟到个一两分钟，但其实不能迟到， 嗯， 那我已经很尽量控制，就是我可能就是很准时到，也不是迟到，但其实很多人都会先做好这样子， 大家等你一个 也不会等我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大家都已经 排坐好，但即使还没开始开会，但那个场面也是很吓人，就大家都坐在那边，然后坐停停这样子， 嗯， 那边打一个笔记啊，开始或者电脑开始写这样，然后这时候呢，如果我已经知道我今天已经即将迟到，而且我是第一个报告的人， 嗯， 我觉得手提着电脑这样走进会议室，然后就赶快把门这样嘣关起来这样，然后马上做定位，然后我就直接打开电脑就开始报告这样子，就是你那个气势要有，不然就是一坐进来然后开始在那边整理你的头发，然后什么东西就是都没有 setting 好，就是要一副就是哦我准备好了，所以我就是这个时间来这样子，你不要有一副就是哦迟到了， 就是， 然后什么都没有弄好， 开始很慌张开电脑，然后电脑还打不开，然后 对我就是会先告诉我进去前， 然后找报告找不到在哪里， 进去前我就深吸一口气告诉我自己说开始了，开始了，你绝对要撑住，不然你的工作不保，然后因为有一次就是真的我直接爬楼梯爬到七楼上去，因为那次真的 迟到太久， 然后电梯又一堆人在那边塞在那边，我就直接爬楼梯冲 上楼，出门不就没事了吗？ 哦，我跟你讲，那个心肺能力要很强，那个冲上去，那个心脏是已经快跳出来这样子， 然后加上还要进会议室， 对， 那个， 而且讲话根本就已经没办法正常讲话， 受不了， 然后就在进门前就深吸一口气，就很像那种纯氧这样深吸一口气进去，然后就告诉自己加油，然后走进去之后，那个老板好像因为我都坐我老板旁边， 嗯， 然后看到我他就。拍我说，哎，欸，他就好像看到我有点， 他说上次不是才叫你进来办公室， 他看我有点狼狈，他就说，哎，欸，你要不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就是两分钟过后再报告，就先请别人先报告这样子。 嗯， 我说不用啊，我可以报告啦，我就直接打开就开始报告，装镇定开始报告。 其实心里已经死 了，我心里想说，天哪，太累 了，这个很沉重，这个过度换气，你知道吗？但是你就要让老板觉得说，老板就会觉得说，哦，你。always 都是准备好了， 嗯， 没有因为， 就是都准备好， 你不是因为，哦，没有做报告而迟到或什么之类的。 好，希望大家可以向你学习，是这样吗？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同事，就是他没有学习到这个精神，所以他整天一直被骂，因为他就是属于那种。 那他会迟到吗？ 他没有报告，但是他也是要进来听嘛， 嗯， 就是也是要做笔记这样。然后但他每次进来的时候都是那种，他也可能迟到时间跟我差不多，但他每次进来都被骂，为什么？因为他进来都会先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就是他会先发制人，因为没有人讲这件事情他自己先讲了。 哦，你就说他自己 迟到。这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种邪恶的心态，就是说反正他已经低声下气，那我就要那个啊落井下石啊，这时候老板就是说你整天只会迟到。就是， 老板有这么可怕吗？ 对，他说，而且是用有些老有一个老板是用英文，他说你怎么就是 always be late 或什么之类的。 哈， 然后他就说，哦，没有了，今天塞车。他说你每天都塞车，就他每一句讲完，他都 那请他不要再多讲了。 对，他就自己说，哦，不好意思，我迟到。他说你有哪天不迟到？然后就，哦，因为今天路上塞车。 哦， 他就说你哪天没有塞车？ 那我应该，那如果我在你们公司，我应该 你就直接被 fire 掉了。 没有，我应该不会迟到，我应该会提早出门。 对，所以我现在很努力告诉自己，就绝对不要迟到。只是说我真的有那次，我真的吓到，就是他每一句都给你，就是马上顶回去。例如说你现在讲说你迟到。 啊，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你哪天没有迟到？ 哎、欸，好像也是。 好，那个滚啦，那不用你 了。好 的， 那我先走了，不好意思。 他说，哦，没有，今天那个刚好家里前面那边车祸。他说你好像每天都车祸。 好了，不可以再跟老板多讲。 对，就是他 多讲一句就多说一句。 他很爱解释。那我觉得说，今天你迟到的话，你就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就是迟到了嘛，你就不要讲。 对， 就是说你为什么迟到？我就说哦，没有，就是迟到了。 嗯， 就没有任何借口，就是我的错这样子。你不要在那边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啊， 就不要再讲理由 了，因为怎么样、 嗯、 怎么样，对啊。 是没错， 有没有把这集圆回来的感觉？ 没有，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准时，那你迟到的话，至少 气势要拿出来， 气势要拿出来，最好还披个西装外套，最好就是雷霆万钧这样子。 但讲了那么多迟到经验，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改掉迟到习惯。对 啦，对 啊，因为这样 我现在有尽量在改了，就是因为我看到，因为我有时候看到那种我朋友每次都很准时，他也不会因为我迟到就报复我，就说那我下次也要迟到。 对，但是我觉得迟到不代表你不重视这个聚会， 只是说 真的不代表， 真的 没有。 你出门前就是 也不是你不重视这个人哦，就 是 迟到 绝对、啊、 你绝对是很想要去聚会的，只是就是碍于我们这种个人因素迟到， 太求好心切了， 对， 太想要太重视这个约，想说我要把自己最好的一 面展现出来。我们下次又再继续。 对，就是要把这最好面展现出来，所以我要到场，就是一定要最好的这样。 对啊，就是希望就是对方就是不要觉得迟到就是不重视这个聚会，真的没有。对，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自己个人因素需要好好的改进， 对 啊，對，我也会就是 你给我好好改进， 我知道， 今天就是给我好好改进。我今天在家无法迟到。 我刚刚上来的时候，你妈就说，你妈就在楼下说啊，怡婷又迟到了。 他 是怎样？你平常是怎么说我的？他 这是惯性啊。我就跟他说，例如说，我就说他大概会晚半个小时才来，这样子，就是不用太早。 我还在楼下撒娇说，哦，对啊，嗯，有点赶的。 但是我今年就告诉我自己，就是再提早个20分钟出来。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也是慢慢有在改进，就是尽量提早出门。 例如说我每天都会预定说，我约7点，我就说那我6点半开始准备。但是我觉得现在就会给自己就是再提早20分钟、 嗯。对啊，我觉得要啦， 就 是、就 不管你这二十分钟，你就算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多这20分钟让自己去准备，就算你提早到也没关系，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们要来问一下听众，就是你们可以在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留言告诉我们， 就告诉我们说你是哪一方，嗯、 你是 准时达人还是迟到魔人呢？ 对，还有你们最久可以接受等对方多久？对，或者说你们听过最瞎的迟到理由是什么？ 或是你遇过你等过别人最久的时间是 多久？你们快点跟我们说， 对，就是你的经验， 我们超想知道， 我们想要知道说我们是不是 正常人吗？ 我们是什么比例的人？我们会不会是那种最少比例就是迟到很久那种人？还是大家都超准时？应该没有吧？ 嗯，我觉得没有啊，因为大家应该都会迟到。 可是 不管 我不得不说，我身边朋友真的每个都超准时、欸。 我身边朋友也准时， 对啊， 但是女生朋友比较没有那么准时，所以女生比较爱迟到。 因为我朋友都是男生朋友，就当兵的，或者是、 嗯、男生，我是觉得比较准时。 他们都超级准时的啊，对啊，我想说奇怪，那我怎么了？我是怎么？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改进， 我真的好好改进啊、 就讲了这么多，我们真的好好改进，不可以在彼此这边就是替彼此讲话下去了。 对啊，我们就觉得我们现在好像觉得迟到是很合理的事情。 好，下一次我们约的时候，就是我们挑战 不要迟到， 对，尽量提早到。 对，提早到也没关系，提早到也不会怎么样，好不好？ 对啊。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然后让我知道你们的一些， 我们会把好笑的分享出来， 曲折离奇的故事。 嗯，然后我们就是下次的话，就是可以挑几个好笑的，然后跟大家分享。 对， 对啊，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踊跃的回我们。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听我们的第一集 podcast， 然后我们还会在 YouTube 上架。 嗯，那你们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Instagram， 然后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我们的 podcast。 对，然后资讯都会在，我们会放在资讯栏。然后 YouTube 的话也是搜寻 FM9487， 我们也会在同一时间就是上架在上面，所以大家在两个地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频道哦。 嗯，或是你们还有想听什么主题，都可以就是留言跟我们说，我们会就是尽量的满足大家。 对，满足。 好， 谢谢。绝对是内容非常精彩又丰富。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